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接下来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首先呢，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我们关注一条消息，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2018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8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展演从来自全国各地60个演出单位的75台申报剧目当中，遴选出了20台优秀的作品入围，涵盖了多种舞台样式，包括话剧《将军礼》、《十年》、《家丑外扬》、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昆曲《流光歌阙》、京剧思凡、形体剧诗歌以及舞剧青春之歌等。本届北京故事主题呢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除了戏剧展演，还将征集属于北京观众们自己的北京故事，同时啊，将举办戏剧主题公益沙龙等相关的活动，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招募的活动啊，如果您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会来帮你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切赫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葛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这部剧在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戏剧场上演，那导演严永琪将在本周日7月22号的上午在鼓楼戏剧场举办表演创作工作坊活动，届时演艺群会主持人将带10位幸运观众到场参加。现场现在发出召集令哈，那今天开始，到7月20号，也就是今天，招募10名戏剧观众，性别不限，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的表演指导。 没错，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哎，怎么报名参与呢？告诉大家您的这个参与方式，欢迎大家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啊，我有一个演员梦，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性别，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快快行动起来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艺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FM87.6，演艺群英会。 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部最近特别火的电影。当然了，有人说它火，也有人说看不懂它，反正看过的一些朋友呢就觉得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两极分化。 哎 那这个说到这部电影呢，也不得不说到这位非常有才的导演。 是的， 当然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哈。嗯，怎么说呢，对这个导演都有一些特殊的认识和见解。 我要能说他们俩是更有才的一位导演和一位 演员 和制作人，他们俩坐得住吗？还估计就该坐穿天猴上去了是吧？ 不敢不敢不 敢。 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 好嘞， 我们来请出京籍导演、北影新青年戏剧工作工坊的创始人，也是东城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默，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导演张默。 嗯，我们也来请出中国内地京籍男演员、影视剧制片人李东林，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东林。 对，就为什么都提到他是京籍的导演跟这个制片人呢？我觉得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聊一聊了。 对对对，刚才我们渲染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啊。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 嗯， 让我们期待了四年之后呢，大家看过了之后，有的朋友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就比如说我们面前的二位哈。 嗯嗯， 还有的朋友可能看完了以后觉得不知所云， 嗯， 这故事有点太简单了吧，这人物好像有点立不住吧，这个台词儿说的是嘛意思呀，都听不懂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甚至他在某平台的评分好像从之前的8点几到7点几、嗯、到现在可能是不是已经都 不会还差不多 是吧， 这几天也没什么太大的反馈、 得嘞，那赶紧跟大家也聊聊吧。二位看过了姜文导演的这部《邪不压正》之后第一感受是什么？张导。 嗯，我是觉得因为姜文导演每一部作品我们从来都是一部没落的认真的看过，然后甚至喜欢的会看2到3遍，从很早很早的作品到现在。那么因为最近真的很忙，但是还是挤出时间就必须要去看《邪不压正》。那么看完以后最直接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字儿，我就觉得爽就真的是特爽，就跟你在街边你开大绿棒子特渴的时候，你叭一开这盖儿，然后这气儿一出来，咚咚咚咚咚，你这个心气儿就全顺了，全对了。 最爽的其实是那气儿顶那嗝儿出来的时候，那是最爽的。 对对对，那回味无穷，那就是。 就是 大热天的，你们在那儿分享这个好吗？ 因为之前听你们那下了嘛。 对。哎呀，就是一字爽是吧？ 是、 嗯、 啊， 因为节奏非常很鲜明， 酣畅淋漓， 酣畅淋漓、 嗯。 对的，对的。 嗯， 好，那李老师呢？ 东林， 我是进那个直播间之前2个小时，我刚刚从电影院出来， 哦， 看这个《邪不压正》。 做工 我们确实是最近时间比较少，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在排我们俩的一个话剧， 对， 然后 在创作， 然后受到节目组的邀请之后，然后那会儿已经上映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去看、 嗯、 然后昨天他就早一点就把我们给放了，他本来是想让我昨天晚上去看的 啊、哦、 但是我呢，我近期好像我觉得我这记忆力稍有点问题，所以我就问他，反复问他，我说什么时候播，这什么时候录这节目， 什么需要来这儿、 哦、他说今天晚上来，我说那我就今天下午看、 哦、 我说我就怕遗漏。我看完邪不压正的感觉，我出电影院之后我给张默打了一电话， 嗯， 我说能说吗？ 你可以说呀，那16个 我说 评语啊， 嗯， 不止16个字， 16个字啊， 对， 但是那个字一会儿我帮你说，你先说你的感受好吧。 我的感受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就是中国有2种电影，一种是姜文导演拍的电影，还有一种是其他导演拍的电影。 哇，这么绝对。 然后邪不压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给了一个16个字的评语，叫有笑有泪，雅俗共赏，邪不压正，无懈可击。 哇，至高评价了。 对， 两个字代替就是完美。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就那刚才我在后边开会的时候，他给我打一电话，他说我必须，之前几条还是从语音说的，说我刚走出来，我挺激动的，我跟你说说，语音说两条，最后啪电话打过来，你出来，你别开会，你先出来，我必须得跟你通个电话，你才能感觉到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就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酣畅淋漓。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看那个让子弹飞的时候，我是在三里屯看的，忘了那影城叫什么名了，应该就在3.3底下吧，应该是。 嗯嗯。 我看完那场之后呢，因为我去的是一小厅，那个小厅呢，我第一遍看完之后， 全场起立鼓掌， 嗯， 让子弹飞， 嗯、 真事儿。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我说，哎，我说这个能够起立鼓掌的中国电影确实不多。今天看完《邪不压正》之后，我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哪儿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他跟那个第一次跟那个亨德勒医生在城墙上，我看他拍出那个在城墙上跑洋车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脱口而出感叹词了。但是我边上因为那个年轻的朋友比较多，我又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共鸣，然后我就自己接着看。看完之后，我这样鼓了两声，但是由于大伙儿可能都急着散场，而且好像也没什么人要鼓，但是我真的挺想鼓掌的。 嗯， 因为我觉得 你是在散场之后想鼓掌是吧？ 对，散场。 我是那天跟我老婆一起去看，然后来刚往那一坐之后，那个前面的开始上字幕的时候，然后这影片一开始黑屏以后，咵，那个景一出来，我当时这个心气儿，我当时直接鼓掌，然后我媳妇儿说：“别闹，干嘛？ 是 这不跟看完了似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就是这几天啊，不断有朋友看了一些这个《邪不压正》这电影嘛， 嗯， 就是我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评价，其实我会对他有点失望，因为网络上的评价其实负面的评价很多， 嗯。 但是呢，我就是身边的朋友，因为也有很多做影视的，看完之后说这个电影很美，说这个电影美到你从头到尾看得非常的畅快。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里面会有一种调子，会有一些元素，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哈。其实也算是一个导赏，就让大家伙呢能更好的走进影院去看这部影片哈。 嗯，那咱们就就着爽这个话题，其实刚才两位也提到，多年前就关注姜文导演，甚至他主演的一些作品，然后从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的《邪不压正》，你们一直在关注。其实有很多的人看完了以后，喜欢姜文导演的人就说，从他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到现在的这一部，每一部当中其实都有一个主线把这些串联了起来，他的手法其实有共通之处，让你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一看就知道这是姜文的，这就是他导的，这没跑。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共同的感受吗？ 是的，是的，那是肯定。就您刚才说到，比如说某一些手法能够形成个人风格的写照，甚至有一些他的画面里出现的那些景儿、 场景、 元素、 元素，所谓什么元素？就比如说屋檐上面的世界， 嗯 哼，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是就是下雨满街跑的，那就是屋檐上面。 对， 但是他的镜头用的不是现在这种从上往下扣着拍的、仰了的、逆着光的、下雨的屋檐上，这是最经典的那张海报嘛？其实，那这次《邪不压正》里边也出现了屋檐上的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比上次广大的很。 对、 啊，就不是一个屋檐的概念， 车都上去了 啊，用了跑酷也好，这些反正在上面还是酣畅淋漓的一顿折腾， 是是， 对吧？不管是跑也好，还是骑自行车也好，多过瘾！然后光着屁股跑，这全有。光着屁股跑，这发泄，对吧？所以屋檐上的世界，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强调它这个屋檐的概念？我觉得环境是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完全能够提供遐想空间的最关键内容。就像我们当时做的，上学期间我们俩都是饼店学， 嗯， 同班同学，上学期间演的小品双人的，就叫地下铁。 哦， 地下铁，我觉得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决定了在这存在什么样的人，那什么人在这里，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那于是乎就产生什么样的故事？就现在我们那个北京腔的海演那个戏也是一样，还就我们俩全场， 嗯， 自编自导自演，我们俩人全场，然后也是在井底下，就是咱们老北京那个锁龙井啊、 哦， 就那个故事，啊，我们在那下边，这就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 嗯， 所以其实两位也是这种京味话剧啊，或者说类似这种京味作品的创作者， 就北京人， 对， 北京人嘛。 所以您在姜文的作品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元素， 嗯、 对吗？所以看得很有共鸣。 不是共鸣，是。你看啊，举例子来说啊，就是当那个洋车拉着他爸接了他以后，一路上开回来，路过咱们现在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城楼门的，从正阳门一进往北，再往东一拐， 嗯， 豁然再往左一拐弯，上面那牌楼叫南池子， 对， 我们家现在那里边房子还在那儿呢，从小我都在那里跑， 嘿， 就现在普陀寺东巷南池子一拐弯，就那条街，一看那牌楼，你说能不亲切吗？ 嗯， 就再往那里边走，内务部街，就得一趟线，对吧？筒子河什么的都是长大的地儿。长到初中才从那儿搬出来的、 嗯、 现在那房子还在那儿， 嗯， 俩小孩在那儿住着， 嗯， 对啊，那味儿就不一样。有时候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回筒子河边上溜达溜达，晚上 嗯 开着车回去溜达溜达，然后去胡同里溜达溜达，那个 味道完全，就真的是味道。一进那院那味道，看见那个路灯这儿杵着黄晕的光，那味道马上你就很释怀，而且进去听不见外边什么车声都听不见，就挺邪乎的，反正我觉得不知道是心境啊，不知道是心境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我们爱看姜文老师拍的电影。 对，这种熟悉的感觉对于东林来讲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呢？因为也是北京人。 对，我有一个，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儿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在复制和还原一个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北京城， 对， 不只还原于它的景物，也还原于它的气质。 气质， 当时的北京城的气质是， 嗯， 我们从任何的，我们只能从一些，还得是当时在那儿确切生活过的作家，而且他的笔触还得是非常敏锐的情况下，你只能在这种文字当中见过。影像的话，我觉得我们只能借助一些这个黑白的资料或者照片，或者国外的一些这个当时随行在北京的当时随行在北平的这些记者或者这些这个记录者的这些东西。但是姜文导演的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基本上已经能够把还原度做到将近90%甚至更多了。因为我没有资格说这话，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年代，我们都没有过过那个年代，我们只是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年代有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上个星期天的时候跟也是咱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也是北京籍的导演滕文骥导演，这个我跟老爷子在一起吃中午饭，还有另外一个导演王维。这个滕文骥导演就刚刚看完这个 邪不压正。滕导怎么说呀？ 滕导说的是，指着我说：“赶紧去看 啊啊， 赶紧去看，特别好，几个元素太棒了。内务部街的那条砂石地面路， 嗯， 那不是纯柏油的，也不是这个土路，但是是那个黑砂石铺的，说当时就是这样。还有就是什么，六国饭店，那个是。”如果六国饭店其实一直存在到90年代中叶，还有后来着火没了，但是在那之前，六国饭店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能够，你看过那电影的话，因为那个六国饭店里边是属于租界的地方， 对， 不是没有任何的势力的倾斜，你知道吧？中国人在那是没有的，是没有这种势力纷争的，而且 国家都 去那儿吃饭就是拔粪去的， 对。 就是去哪儿去拔粪去了，说白了就是有带着要找事儿的情节去的。 嗯， 还有就是协和医院那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天然的这个身份，小亨德勒医生得在里边学医嘛，怎么样。然后滕导说哎呀，协和医院真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不管是家里有人生病，还有这个送走亲人或者怎么样，他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就是他不能说生活，他一直的生活都跟这个协和医院息息相关， 嗯， 所以他觉得很多东西都还原的非常准确，所以这种还原，我觉得就是姜文导演就历来在他的电影里， 嗯， 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他这部电影，他的每一部电影不仅仅是给你讲一个故事。他会给你营造一个世界， 嗯， 因为这个是跟电影本意的初衷是一样的。电影是一个，在这2个小时里是给你营造一个造梦的世界， 对，是结构出 的世界，是简单的让你看一个故事或者看一段表演或者怎么样的。电影是因为有梦它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姜文导演的这个电影啊，还是其他导演的这个电影，我原来吧总是爱跟别人说你这个特别好，你必须得去看怎么样。但其实一人一世界，每个人的需求和对电影的寄托是不一样的。 这真的是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 就是、对，就是《 猫妖传》《大唐的世界》， 对， 很多导演的电影， 所以就是对，所以全都是有的导演呢可能的世界宏大一点，有的导演可能他的这个角度可能敏锐或者稍微的这种倾斜，或者说有他的一个关注的点，所以我觉得其实电影是一种，严格的说它应该是奢侈品，它是一种生活的奢侈品，它不应该变得就是非得说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看懂了吗，什么看，你所谓的看得懂与看不懂跟制造它的创作者、导演、 演员表达的本意未必吻合，就是当你说你看懂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到什么阶段，你懂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样就 OK 了，不用非得说弄得特别明白，特别特别懂。 嗯， 他完成了你的需求就 OK 了。是， 嗯， 我这么看待这个事儿啊。 嗯， 我觉得刚才两位嘉宾啊，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一下这部电影啊，因为可能大部分的网友都在评判说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怎么样， 嗯， 这个逻辑是不是通顺？嗯、但其实姜文导演从来都不是拿逻辑来取胜的，甚至他之前的一些作品有一些甚至毫无逻辑啊，但是呢，他的画面包括他整个的这个布局都很流畅、很浪漫， 嗯， 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和一个这个现实主义的，其实他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 嗯， 所以其实刚才我觉得两位嘉宾也说。其实姜文导演做的最棒的地方应该是细节、 嗯、 就他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的到位 讲究， 或者说任何一个镜头你停下来也许都是一幅非常漂亮的这个画，而且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这个其实是观众朋友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去欣赏的一个点啊、 嗯、 把它当成一幅很漂亮的这个怎么说呢，很浪漫的一个东西来看、 嗯、 是吧， 对对对、 嗯、 那其实之前呢也有采访哈，就是采访姜文，姜文导演就说为什么一部电影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对，绝对不是一个故事、 嗯、啊，然后他所以这部邪不压正里边大家会觉得导演手法没得挑、嗯、特别棒，但是这故事对于侠影原著小说有点不尊重吧？ 啊，这个 怎么有点就没 张北海先生那个小说， 对啊， 侠影 啊， 其实我就觉得来一个小说 怎么样啊，就 改编其实不是非得遵循原著去寻求原著里的故事，再把原著讲一遍，那这个改编意义何在呢？而我是看待这么问题，包括因为做原创做的比较多了，所以就尤其是改编这种事，一定要从中找到你的作为主创，你是二度创作，就像他跟小松高松老师说的，他俩聊天那次。就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改编哈，说你周高松老师跟他说没觉得还原了我那个想要的那个老北京那味儿哈， 对啊，那些小吃哪儿去了， 对啊，对对对对，那么畅快淋漓的吃那么多， 对呀、 啊、对吧，全套的说你都给没了， 全没了， 全没了，说那个留给你拍去，我那感动我的不是这儿啊，感动我的是别的，我就拍我那点感动、 嗯、 就可以了，对吧， 就不是说把小说或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各种 IP 啊改编成影视作品、 嗯、 就是一对一的把它给拍出来、 嗯嗯嗯、 其实这个没有意思，这叫还原而不是创作，可能创作叫更多一些自己的导演手法跟导演心思了、 嗯、 是吧、 嗯、 所以今天咱们聊到这个邪不压正哈，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当然网上呢也是褒贬不一、 嗯、 咱们也只是说提供一些思路给大家伙啊，当然您说 对 我就是想吐槽，那也可以说说您的槽点在哪儿哈、啊，比如说您觉得故事怎么讲成这样啊、 嗯、 等等等等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啊、 对，其实今天我们这话题就叫从邪不压正说起， 嗯， 说一说姜文导演的电影作品，说一说大家对他的情怀，当然了、 嗯、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看完了电影说哎呦这电影当中把北京拍得太美了， 嗯， 尤其可能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朋友还依稀记得老北京什么样的一些听众朋友、 嗯、 一些观众朋友，他们觉得看完了以后特别的过瘾， 是， 那这么着我们也会在下一节当中呢请几位也聊一聊你们心目中的北京究竟是个什么样，好不好， 对对对， 好，嗯 嗯，包括自己创作的这些比如说京味儿的作品当中哈、啊 嗯， 就是有哪些可能您会觉得哎呦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跟姜文导演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 嗯、 或者说我有哪些东西特别想展现然后一直在寻求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好，等等，咱们在下半段当中呢、 嗯、 也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哈。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嗯，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今天的你有点怪啊。 怪什么？ 怪好看的。 会说土味情话的齐天大圣你见过吗？会唱歌会撩妹会抖包袱的猴哥就在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庾澄庆担当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7月18日至8月5日海淀剧院，登录开心麻花官网享购票优惠。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作为姜文导演民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邪不压正近期是备受大家关注。这部电影有何深意？为什么会选择北京作为背景？姜文导演和北京之间又有什么渊源？作为土生土长的京籍影视工作者，他们该如何发展京味影视作品呢？今晚导演张默、影视演员李东林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分享独特的创作经历。北京时间的20:33，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人和他们的北京情怀，咱们就从这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说起。 嗯，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啊，来请出京籍导演、北影新青年戏剧工坊创始人、东城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默，欢迎您，张导。 大家好，我是张默。 嗯，我们再来请出中国内地京籍男演员、影视剧制片人李东林，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东林。 嗯。刚咱们聊了很长时间这个邪不压正哈，就是说其实艺术工作者和这个就每个人到影院的需求不一样，有人是为了吃饱的，有人是为了改善伙食的，然后有人是为了可能就是来点这个什么改善的这个大餐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说可能抱着不一样的需求，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不一样。刚才说到京味儿了，就是说两位老师也创作了很多京味儿的作品哈，就是你们觉得姜文导演这个笔下的京味儿有什么特点吗？ 嗯，你来，你先来。 姜文老师这个在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电影上来说，他的 其实我们不单说电影啊，当然他那个姜文老师还有一部他主演的曾经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我觉得也是可以入到这个殿堂级的水准， 北 京人 在 纽 约， 这个也不得不提。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北京系列的作品应该印象最深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 对 对，这个改编自这个王朔先生的小说《动物凶猛》。 嗯， 其实在这个，其实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三十出头的这个姜文导演想表达自己内心里的这叫什么，他的电影世界，他想传达的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包括里边的情节设置，包括他这个选取的那个马小军他们那个年龄段，全都是他想表达，他在回忆他的这个什么。到了后期，可能中途有若干个电影在这儿，这什么可能离现在比较近的他北京的系列的东西应该就是这邪不压正了。到了这个邪不压正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的是七七事变之前的北京，这种中西结合，当时的人的中西结合。当姜文导演的这个蓝先生第一次出镜的时候，他是推着一辆自行车，这手拿着一布兜，里边装的空的醋瓶出去去打醋， 穿着棉袍， 穿的是棉袍，下边是皮靴，而且手里叼着雪茄， 戴礼帽，毛毡的 礼 帽，毛毡的礼帽， 这就是，这就是说是混搭，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 最时髦的穿戴。 北平，全世界基本上最先锋、最时尚、最能代表各个国家这种先进的这种文化及潮流因素的东西，全在北京。 对， 在老北京的上层人物里，这些东西是兼容并包的。它不混在哪儿？北京大爷还是北京大爷，范儿和份儿拔的还是北京大爷，但是东西用的那真是，那会儿那真是喝着白兰地或者威士忌吃饺子。 你要现在 一看，哎呀，这不是配，这不是那，不在那会儿，这就是时尚的最最前端。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你那儿落一细节，就是出门那会儿吃饺子的时候，最什么叫范儿，那台词怎么说的，那人问他说，哎，您这个买干嘛去，这是没看我拎瓶醋吗，出去打醋去，打醋您到汽车干嘛，这不后街那就有一个吗，不行不行，就非得去那儿去打这瓶醋。说对喽，您可不知道，要不是因为这醋好，我还不包这饺子呢， 是冲这醋， 冲这醋才叫包的饺子，是这个，这叫劲儿。 对，北京人就讲这劲儿。 对喽， 就是他是对这个，他是对生活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他既有仪式感的东西，又有自己习惯跟那什么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他是不同的年代，他传达的不同作品，不同的时代背景所表达他的心境，所表达整体故事的内容，以及他这个要告诉观众东西是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都盖上一个北京的戳，这是北京风格和什么的。 对， 我记忆中的北京对于我来说烙印最深的只停留在1997年之前。97年到今天的北京对于我来说不是北京，不是我所需要的北京，没有给我任何养分，是这个，是耗尽我的青春和让我感觉到没有意思的这20年，因为现在的北京不是我认识的北京，没有给我任何营养，我并不喜欢现在的北京，实话实说， 和小时候是不一样了。 对， 人都有怀旧的心思嘛， 所以没事老回去溜达嘛。 这个就是因为人都是生活在时代背景下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你的心绪、你的思想、你所喜欢、你的好恶都会有变化。就这样。 那天聊个题外话，那天我们还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可能你成长环境对你的影响，就是你小的时候好哪口，吃了什么饭，等你最累，就不管你到多大岁数，等你最累或者说你最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心目当中想的就是那口。 对， 不会， 是 这个不会变。就是你可能平常觉得什么饭我都能吃，我能吃川菜，我能吃什么什么粤菜之类的吧。但真的到了自己就是最累或者是最想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是小的时候，那口东西。 一般这口都是妈妈做的，所以我们都怀念妈妈做的饭和菜。 那是肯定的呀，这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爱的主题。 所以怀旧或者是怀念一些小的时候的，刚才我记得这个张导说，一些味儿。一些味道，或者说一些这个你讲不清道不明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也是很多影视作品想要帮助大家满足的一种倾诉。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北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嘛，它肯定要随着时代要变化， 没错。 对，但是这个味儿的东西可能就要靠影视导演的一些创造，然后让你能在影院当中感受到了。 对，其实就每一个地域都有地域自己的什么叫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所有的艺术工作者，不管是舞台上的还是影视的前面的，他们的作品带着那股的地域养育这番人的这种劲儿，都不一样。北京非常显著这个特点，所以北京人艺的舞台上那些老艺术家们，包括青年一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表现出来，包括沃德回馆那些大戏，那些人他们排的是什么？他们演半天演的就是人心这股劲儿。 对， 所以你从姜文导演的电影里边《邪不压正》就能看到这股劲儿，永远能带着这个劲儿，就是这劲儿都不是说这个影片里的痕迹，而是这个人，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很多。生活中自己的经历的人和事儿啊，包括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是其实是鼓励自己也好，失落也好，都是带着这股子劲。真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海演，就北京叫海演这个戏，我们这里边台词，最近我们把所有的之前的全部推翻掉了，又来重新结构，重新做，因为就两个人的戏嘛。结果来结果去，最后还是根基还落在了这个，就这股劲儿。对，这个语言啊，我说的仅仅是台词的这个语言，包括主题上的表达。更多的还是这个劲儿。 比如说之前有什么地儿不满意吗？然后突然说想重新去弄。 其实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因为又导又编又得演，我们自己一直在一起来创作这个。创作完了演完了之后，对吧？因为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客观的，你站在编的和导的角度。当你放下这东西之后上台了，俩人叭叭叭一过招，不对。就是你只能拿这个验证，因为我们没有客观的帮我们看着。对吧？你上去试了，试完下来就再不对不对，所以只能是在上面边抡边来，所以旁边就必须得录音，然后再打着。 哦、 我们公司的孩子们就在那录音，打着录音打着，就现演现来，现演现来，那个劲儿不能断，一断了一定跑偏。 怪不得姜文导演四年磨一剑呢，就这真不好弄。就是说， 我真觉得四年都短， 短了是吗？ 他的准备来说，我看完电影， 他小说十年了，买了十年前买的那张北海先生那本小说， 看完电影之后，我给张默打这电话的目的是两个，第一是告诉他，因为这是现在我们俩他是我的领导，他是导演嘛，他来看这戏，我告诉他我看了，然后我很喜欢看。第二是我今年再看姜文导演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带给我最大的不是。视觉和感官上的感觉，而是他能给我很多在工作和以后创作上的启发。 对，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而且现在所以我特别感谢，我能看他这电影。看完之后，我马上就打给他，我说 OK， 我想到我们戏里的很多问题， 我们也会借鉴很多。 其实没有完全跟人家重合的地方，这是不太可能。人家我们这个是18年的故事，人家那个是19-something年的故事，但是。他让我感觉，因为艺术是相通的，他的轨迹，当然他级别虽然是殿堂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以及学习的这个轨迹是一样的，所以他能带给我们启发。 包括地域的生长环境是一样的， 对， 我们也看见了这些人和事儿，对吧？姜导也是经历过来的人，那比我们更久远，对吧？ 对。其实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说到，就是从《邪不压正》说起啊，说到咱们影视制作人员的北京情怀哈。两位呢也制作了很多的一些影视剧作品，能不能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中比较成功的融入了北京情怀的一些东西呢？ 之前有没有一些影视的北京？ 我说 《血色浪漫》吧， 舞台的 《 血色浪漫》 必须得说， 《血色浪漫》 老北京 李奎勇啊， 《血色浪漫》这部戏对我整个的艺术的这个 腾导的第一 艺术 你 艺术工作的 给你启发了， 对，艺术工作这个我的艺术人生都有着非常不能说重要的意义了。没有那部戏就没有我的今天。然后呢，那部戏当时拍那部戏的时候，我上大学3年级，然后那也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就是长篇的电视剧剧本，我拿着那个剧本从第一篇连夜看完的剧本，没有任何停的意思，我就是当小说那么看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要遵从一点自己本能上的东西。 嗯， 我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没拿它当一剧本看，我就觉得精彩，特别简单，这叫爱不释手，难以释怀，就是放不下。我今天看《邪不压正》的时候也有那感觉，我到现在我从第一幕开始，从第一个画面出来开始看了15分钟之后，我想的就是这电影能不能再长点，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需求。快完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姜文导演以后不拍电影了怎么办？ 谁拍？ 说这个 接得住啊，得 中国电影那损失有点大，太大了。至于说我之前看过的朋友说什么那个这个到底这李天然的命运到底应该怎么样，这故事讲不讲明白已经不重要了。这对于我来说，我想要的东西他都给我了，就 OK 了。好，说回这《血色浪漫》，然后这个《血色浪漫》，因为他写的是在这个，严格的说是在老三届之后的这几届初中毕业生，就是他们这个这么一个 插队，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青春成长，以及他们后来人生的这样一个总体写照的这么一个有大时代情怀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戏当时拍了5个月，拍这部戏的时候在每一个场景，导演都会，滕文骥导演都会告诉我们这儿为什么我要选这儿，在这儿曾经发生过什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像刘烨啊，包括跟我演对手戏比较多的那个演小混蛋那卢玉文，他们都是东北人，然后我们有北京籍的演员比较多，然后我呀， 叶静啊 刘廷座呀，马原啊，基本上也都是从小到大在北京生活的，如果不是正哥是北京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工作之余或者在对词儿和那什么的时候，都是我们在一句一句的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北京话到底这个它的逻辑重音应该放在哪儿 这儿化音得怎么用啊，如何才能熟练啊，如何才能习惯，我觉得那个氛围也特别好，就是 耳边真吵起来就行了， 也就是 都是师兄弟嘛， 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那5个月基本上的时间是从春节之后开始，大家就一直穿着这些棉袄工作服，板绿板蓝，戴着口罩，骑着自行车，穿着那解放鞋，然后基本上在这5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没怎么穿过自己的衣服。为什么？一个是找人物的感觉，再有一个就是实在是太合身了，这衣服就是 穿上觉得就是自己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个上礼拜吃饭的时候，然后腾导跟我说那个海润的刘总说了，明年他要抻头搞一个《血色浪漫》15周年的这么一个要搞一 party， 然后这大伙儿全都回归一下，然后去那什么。我们10年的时候说搞，但是由于全都在外地拍戏什么的，就没搞起来。说15年必须要搞一个，这部戏不管是导演呀，然后包括制作人呀，包括演员，我觉得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烙印。我到现在很多很多朋友全都管我叫李奎勇，一开始我也是，你看对吧，因为本来你有正经名字，但后来我觉得是一挺骄傲的一个事儿，就是大伙儿对那个角色印象这个很深，然后呢很怀念那个角色， 很认可， 对，很认可那东西。 这角色之所以立住了，带给人都是这种感觉。 对，对于演员来说，应该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是啊，咱师哥孙松，人老叫的王沪生，您演渴望的王沪生，对吧？远征老师，你这不全是吗？ 对对， 全被人叫成角色的名字，这好啊，这成功啊，对演员来说，是吧？ 所以其实，每一个咱们说有情怀的戏背后，可能都会有很多付出的细节。 对对对， 就这个细节，你只有在这个编创人员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当中，你才能感受到。然后大家走进这个，不管是影院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电视荧幕上看的时候，才能被这种 word 所包围哈。 对。 然后咱们是从邪不压正说起，咱们再来说说姜文导演吧。 嗯。 刚才私底下聊了一下哈，其实两位也不是姜文导演的每一部作品都喜欢的。 啊，是。 嗯，也会有一些作品就是你们觉得可以更好，或者说你们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是自己。就是特别能接受的 更好可不敢说你说完更好之后我说完更好之后那人家说那你说说怎么能 更好你来导 那就完了 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同样都是艺术工作者、啊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会反思的会思考的、嗯、因为这些电影真的不是看一两遍 对 就一定会因为想学习嘛就会研究 嗯 研究品自己的资历和自己的阅历达不到的时候因为艺术工作者一定是通过自身的阅历经历才能够你对生活的理解，这分你能翻几分？ 嗯，对。对 当你人家翻了八分的时候，咱看不透，剩下那五分只能翻三分、 嗯， 所以你就觉得不理解，哎呦，这点晕。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这个原因。 嗯， 那反思的也是反思自己或者生活中哪些东西我是我不知道、没有感知过的。 对， 就是、这个是反思这个。这个节点， 这很正常。其实这是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嘛，《邪不压正》。第一部，让子弹飞，哇，真的飞起来了，让大家 开场节奏多棒、啊， 太棒了。其实这一部的开场节奏也很快，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看那个预告片了。 嗯， 他师傅被杀那一家的， 是 他就几个镜头， 对， 就没了，然后就觉得 那是宣传片，你看 那就是姜文的味道。 对、 啊，但是到第二部叫 《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就飞得过了。 嗯 就很多人就觉得姜文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太满足了， 他也是 玩得太开心了。 我觉得感觉也是，姜导也是看了之前选了很多之前自己喜欢的导演以及演员的，就是美国的、英国的这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的一些作品，就是他很对他们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很认可吧，很认可吧。然后拿过来就是怎么说，是不是一种玩笑也好啊，或者一种自己感觉一下也好啊，过把瘾也好啊，爽一下也好，就是。他是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嗯， 但是你说他那个故事，他其实还是有主线故事。 那当然了， 嗯， 然后到第三部，有人就说这第三部啊，姜文导演可能是啊吸取了上一部的经验，他没完全让自己飘起来，又落了落地儿， 嗯， 所以飞了一半落了一半，就让人觉得吧特喜欢他的。我指的是就像您二位一样，都特别喜欢姜文导演的，就觉得不过瘾。还不过瘾， 是 就应该完全玩起来， 对 才好呢。 你看，有北京那个元素在里边淋漓尽致啊！刚才说了屋顶哈、啊，屋顶他把那瓦都运到云南去搭那个景，对吧？然后鸽子啪，信鸽也好，现在不是信鸽，直接传递，这鸽子递完递去了之后，跟朱显龙坐这一吃饭的时候说：“那个你怎么能把那人交给我？”说那个我得给他送信儿，一般我都飞鸽传书，那你赶紧通知他，把李天然给我叫过来。不行了，为什么？ 工具没了， 工具没了。这咱俩吃这鸽子就是那飞鸽，正炖 在哪？ 正炖 窝里呢， 直接朱潜龙就把那扔那儿了，啪就给扔那儿。就这种哏，就是咱叫哏啊，北京话。 贫就是 啊，对，就是哏是比贫的这个形容词高一个境界。 嗯， 就是越翻翻得往上走，这画不能掉地下。 对， 而且这种词儿，就是在这个影片里，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北京这个男人的，尤其包括。大姐们我都觉得啊，那天他给我看张照片，大姐们就是北京大姐都带着这范儿说话， 对对对、 嗯、 永远是您来您往翻来覆去，这话始终就 这话肯定不能掉地 上，不能掉地上就翻着翻着往上走， 对，就像刚才 其实就是心里这股劲儿，翻着翻着往上走。 东林说那北京人在纽约里边那台词就有点这范儿， 是 吧， 对啊，你看我那会儿他说这个，他把刚才说北京人在纽约确实是，要不是因为看了北京在纽约，我就对表演从就没那个意识，没有那种冲动想考北京电影学院、 啊、 当时、 哦、 那会儿我比他岁数小两岁、 哦、 当时我看那会儿我是对吧，虽然一个班哈一下把年龄给暴露了然后看了那个戏之后我突然觉得哎呦，我应该被这种男人的这个味儿，当时自己小黄毛小子被这种男人的那种气质吸引了， 嗯， 倍儿粗犷，倍儿过瘾，就感觉自己将来就希望能成这样一男子汉，顶天立地解决很多问题，这么难还活着还坚持着，多棒！王吉老师演的也特别棒， 嗯 嗯， 印象非常深，那鼓励我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勇气， 嗯， 所以你想这个他嘴里说的我们姜导殿堂级导演能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厚，很多年前了已经， 嗯， 99年的时候，98年， 对， 97年，就是97年，他刚才说很准。 嗯，就是现在我看到这个豆瓣上一些朋友的点评啊，有些朋友真的说这个都哭的 啊，你能看着豆瓣的反馈现在是 就是有一些这个死去活来的哈，当然就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可能会觉得这个他的戏会有点跳哈、啊、就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故事觉得讲的不太清楚、 嗯、 然后当然也有朋友就特别喜欢的说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哈、啊 嗯、 就说其实你看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当然咱们不说哪种更加准确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有的时候也跟你的生活阅历有关，刚才咱们私底下交流、 嗯、 我还说我接大学的时候还曾经拉片儿，就是 对对对 这个太阳照常升起的、 嗯、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睡着了，这是平心而论后来因为没办法是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科目， 嗯， 然后就煞下心了去拉了一个片儿、 嗯、 你突然间发现其实它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光束人出现的每一个侧面其实都有它的用意、 嗯、 理由 是理由 都有它的寓意，只不过那个时候我真的还小，就是我觉得它表现的人物的很多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是体会不到的，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作品也值得观众朋友去品一品，就是说不要太强加于这种逻辑性的东西，根据品一品、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刚才你刚才说豆瓣有观众就他们留言就看完以后就说那故事的问题啊，刚才今天咱们节目一再提出了，好像这问题提了三次了， 对， 高磊也 提 过一次，提 过一次 对吧，赵爽又提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来说就站在一个导演的角度啊，就是不是说这故事没讲清楚，是这故事我认为每你要应该从每一个角色的角度看待这个故事， 对、 嗯 对吧，每一个角色都自己的，因为李天然他是复仇吧， 嗯 ,OK, 那姜文老师这角色呢、 嗯、 他是父亲的心怀、 嗯、 他另外一条线，周韵的角色又是另外一条线，就是小红都是暗藏，从每一个角色看他单线条全是一个故事，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想告诉你一个真正什么故事， no, no, no, 你应该站在每个角色的角度考虑，导演、 嗯、 他想要的更广义上的东西、 嗯、 不是狭义上的一个局限。 嗯，他不是好莱坞英雄影片哈，一个英雄最开始 那个多简单的故事、啊、 遇到点事儿你看到 人都讲得很明白， 只要你看好主角是谁你就知道最后他肯定获胜了。 对啊，现在我觉得好莱坞的影片中国观众全都不用去太使劲了，就是 我们中国的电影啊，还有中国的这个包括一些传统戏曲作品和这什么的，跟现在的这个漫威系列以及好莱坞系列的有一个最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中国的电影和这些文创作品全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事， 没错， 嗯， 真脱离不了生活。 但是好莱坞的不是，好莱坞它有强大的 想象力 体系， 嗯， 编剧体系，它有人专门去研究观众的猎奇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你可以去看所有美剧的贴吧，第二集怎么着，第三集应该怎么着，他看所有不同的观众提出的问题，然后去给你整理去梳理，然后编剧去重新去编撰。其实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故事了， 嗯， 你面对的是你的一个从你去想让一个矛盾去怎么去发展的一个角度，是一个畸形内 在，对，没错， 对， 没有逻辑，那个逻辑是人编撰出来，但是生活中国提炼的故事全说句不好听的全是真事儿改的， 嗯， 只不过我们现在人不再有人关注真事儿和生活了， 没错， 嗯， 对， 这就是为什么正经演员真正去演生活中去剖析生活中的类型和角色去创造人物的演员的戏观众不喜欢看， 嗯， 其实这真的九零后零零后 时代的问题跟观众没有关系，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他关注的点就不在生活这儿， 他通过一个手机能关注很多， 他就 碎片式的信息， 他已经在天上了，你让他再拽到地下来， 对，其实就跟陈凯歌导演的那部《妖猫传》一样，就是他们都是把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其实拍得很复杂，但是外人看不懂，他就会觉得这什么呀，那么简单一个故事， 嗯， 但其实他拍得非常复杂，是你看不懂而已，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甚至就这么点时间还抛弃了很多不舍的东西， 对， 剪出一九十多分钟给你看你要都给拿过来，你对吧，你是看明白， 对 对， 所以我们也提议哈，如果您还没有走进电影院一定去看一看姜文导演的这部《让子弹》这部《邪不压正》，同时还有一分钟，也给自己的新剧做个广告吧，张导。 对对对， 啊， 赶紧来个硬广。 好，北新桥的海演，我们这同样是老北京的一个传说故事，马上下个月8月15号就要在鼓楼西剧场上演了， 嗯， 希望大家来捧场，到现场观看，就俩北京人台上给您演一出。 好嘞， 好嘞， 一定去捧场。 嗯，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二位哈，嗯，做客今天的节目。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